不是海拔很高哈， 嗯嗯， 但毕竟是山，嗯，所以如果太晚去登山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嘛， 啊， 因为看不清这个山路什么的哈，嗯。 夜间探访是禁止的。 对对，是禁止的，而且这个山坡都是这个，因为都是小山坡嘛， 嗯， 所以大家穿着保一定要穿上运动鞋，啊，对，防止扭伤什么的，注意好。 嗯，一双登山鞋，我觉得。如果您是中国朋友的话，来韩国的话， 嗯， 一般很多人都会选择登山鞋， 嗯， 作为出去旅行的这个装备， 对，没错， 对吧？啊，可以穿着登山鞋来到这里， 嗯， 啊，那十月我觉得应该是这里最火爆的时候了， 是的， 枫叶呢也都红了， 嗯， 这里好像这个非常准确的这个红叶最繁盛的时候应该是十月末吧， 嗯，没错没错。那其他的一些山呢，感觉没有说，即使红叶枫叶非常漂亮，但没有说是专门的一个庆典吧， 嗯， 但萧瑶山呢，这是在东斗川里，逍遥山有一个特别的庆典，就是枫叶红树红叶的一个庆典， 哦， 这是从1986年开始， 嗯， 每年的十月末， 嗯， 会在这里举行这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红叶庆典， 哦，看这时候人会更多的， 哦，人山人海，对，非常多。 对，因为他知道这个枫叶啊和樱花差不多， 嗯， 虽然它这个持续时间比樱花稍长一点， 嗯， 但是都是那么几天， 嗯， 对吧，繁盛的时候就那么几天， 嗯， 所以很多人都会挤在这几天来去拍照之类的。 嗯 满山的红叶把这个逍遥山也都染得火红火红的， 是 啊，再加上庆典期间， 嗯， 还有很多的活动呢， 对， 所以这里真的是很值得来啊， 没错。什么活动呢？ 嗯，什么活动呢？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吧，那在庆典期间呢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了， 嗯， 就包括韩国传统的国乐演出， 哦， 然后或者是大众歌曲的，有包括各种就会邀请各种有名的 idol， 对，各位有名的 idol 或者是韩国著名的歌手， 嗯， 来这里进行表演，还有一些文化艺术庆典、文化艺术表演，还有一般的就是普通的市民可以参与的这个唱歌的这个竞赛， 哦啊，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 啊， 对， 啊，什么中国好声音 啊， 来这就是韩国好声音，啊， 对对，我们朴主播参加过这样的比赛吗？ 木有啊。 嗯，是吗？ 唱的不太好啊。 我记得你参加过主持人大赛，是吧？ 对对，这个倒是参加过啊。 对对对， 想象一下都是很热闹哈，啊， 是。 那就算您错过了庆典的时间， 嗯， 不过这也是可以来这儿的，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看点，对吧？ 没错没错。那除了这个庆典之外，大家只去散步或者是去走一圈这个逍遥山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因为这逍遥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算是寺庙吧， 嗯嗯， 就早在654年，就是韩国的新罗时期， 嗯， 有著名的元晓大师， 哦， 那这个元晓大师是当时把佛教文化进行在韩国进行大众化， 是是是， 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僧人哈。那他在这边这个树立了这个自在庵，自在庵建立完了之后呢，就附近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寺庙， 嗯， 也在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寺庙的景色是非常赞的。 对， 对， 他一般选的这样的山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山。 嗯， 嗯，元晓大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位， 非常有名的，对 吧？ 对 啊 对， 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 嗯， 那逍遥山呢，其实有很多像自在庵一样有年头的寺庙了， 嗯。 刚刚也提到了，这些寺庙呢都是选址都是有考究的， 对， 啊，所以景色非常的宜人。 嗯， 也有这个很多和著名的元晓大师有关的场所可以去欣赏看一看吧。 没错。那我们在这个逍遥山的入口呢，入口处走一走，就会发现这个， 嗯， 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算是雄伟的一个门，我们叫它遗柱门。 嗯，遗柱门， 嗯。对，然后经过这个遗柱门之后呢，就是有当时听说是这个元晓大师下山进行休息，下山休息的一个地方，就是元晓瀑布。 嗯 嗯，所以这个瀑布也是非常有名的 啊，直接就用元晓大师的名字来命名了。 嗯，对。 哦，我觉得这个瀑布的话，夏天来的话，可能还会去玩玩水。 对对， 虽然现在天气冷了，下不了水，但是我觉得欣赏一下瀑布，也会这个让人 神清气爽。 对对对， 嗯， 把这个之前的酷暑都给忘记了， 嗯，逍遥了。 因为这里呢，除了瀑布以外，还有一座桥啊，这个桥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 对，特别好。这个元晓瀑布的右侧哈， 嗯， 就是我们在就是连接这个自在庵这个道路上有一个叫俗离桥的一座桥。 俗离桥，啊， 嗯，就是脱离世俗的意思 啊，就是这个净化自己的身心。 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在去这个自在庵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瀑布嘛。 嗯， 嗯， 嗯， 对，所以说有一种就洗净身心的这样一个意义， 哦， 对， 忘记尘世的喧嚣。 没错， 当然并不是说您一定要像这个佛教一样， 嗯， 什么红尘都不管